地。如果相逢只为一段旅途，那又怎么懂得情到深处？如果流泪只是为了痛苦，我为何不笑着去领悟？如果相爱最终却要相负，我又怎么不会铭心刻骨？多想问问你情为何物，谁又能够做到收放自如？莫负期望埋下了稻才是归途，相信总有一段路非你莫属。多想问相信总有一朵为爱留住。相扶，我又怎么不会铭心刻骨？多想问问你情为何物，谁又能够做到收放自如？莫负期望埋下了稻才是归途，相信总有一段路非你莫属。多想问问相信总有一朵为爱留住。多想问问你情为何物，谁又能够做到收放自如？